变成我最珍贵的老小孩，我希望为他说这些，做这些，30年，因为我记得一个承诺。 妈妈，我长大了会孝顺你一辈子。 爱是一辈子的承诺，祝福天下母亲幸福快乐。 北京 FM 969电台，随时随地听经典。 33岁，我除了听老妈的，还听经典969。 我今年65岁，我听老伴儿的，也听经典969。 真是。

仍然前进，恨之不肯而且未带着后悔，寂寞沙洲我该思念谁。 周传雄《寂寞沙洲冷》这首歌是一首融合了中国文化和印度西塔风情新式的情歌，该曲也是一首以恋人纷飞为主题的单曲，表现出了寂寞孤独的格调，歌词和曲调萦绕着宋代文学家晏殊的《蝶恋花》当中昨夜西风凋碧树，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的落寞意境，而歌词当中对花儿伴着蝴蝶，孤雁可以双飞的期盼，被黄昏占据了心扉，夜深人静独徘徊的氛围所衬托着，显得无奈又感慨。这里是经典九六九都市夜归人，听到萧亚轩最熟悉的陌生人。 再交会是难忍住了。